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0-11复次善现如次所问如是大乘为何所住者善现当之如是大乘都无所住随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住何以故诸法住处不可得故善现当之如是大乘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无所住善现当之譬如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真如自性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空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不思议界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断戒离戒灭戒安隐戒极净戒无生戒无灭戒无染戒无净戒无作戒无为戒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断戒自性乃至无为戒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断戒自性断戒自性空乃至无为戒自性无为戒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色蕴乃至识蕴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色蕴自性乃至识蕴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蕴自性色蕴自性空乃至识蕴自性识蕴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眼处乃至意处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处自性眼处自性空乃至意处自性意处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色处乃至法处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色处自性乃至法处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处自性色处自性空乃至法处自性法处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眼界乃至意界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界自性乃至意界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界自性眼界自性空乃至意界自性意界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色界乃至法界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色界自性乃至法界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界自性色界自性空乃至法界自性法界自性空故善现当之譬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识界自性乃至意识界自性皆无住无不住 何以故？眼识界自性，眼识界自性空，乃至意识界自性，意识界自性空故。善性当知，譬如眼处乃至意处，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处自性，眼处自性空，乃至意处自性，意处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地界乃至十界，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地界自性乃至十界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地界自性，地界自性空，乃至十界自性，十界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因缘乃至增上缘，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因缘自性乃至增上缘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因缘自性，因缘自性空，乃至增上缘自性，增上缘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无明乃至老死，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无明自性乃至老死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无明自性，无明自性空，乃至老死自性，老死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梦境、幻视、想、像、光影、阳焰、空花、寻香城、变化事，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梦境自性乃至变化事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梦境自性，梦境自性空，乃至变化事自性，变化事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布施波罗蜜多自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内空自性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内空自性，内空自性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苦集灭道圣地，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苦集灭道圣地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苦集灭道圣地自性，苦集灭道圣地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四念住乃至八乘道之，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四念住自性乃至八乘道之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四念住自性，四念住自性空， 乃至八圣道之自性，八圣道之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空无相无眼解脱门，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八解脱九次第定，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八解脱九次第定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八解脱九次的定自性，八解脱九次的定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净观地自性乃至如来地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净观地自性，净观地自性空，乃至如来地自性，如来地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极喜地自性乃至法云地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极喜地自性，极喜地自性空，乃至法云地自性，法云地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五眼六神通，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五眼六神通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五眼六神通自性，五眼六神通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佛十力自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佛十力自性，佛十力自性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欲留者恶趣生，依来者贫来生，不还者欲界生，诸菩萨自利生，阿罗汉独觉如来后有生，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欲留者恶趣生自性，乃至如来后有生自性，皆无住无不住。 何以故？欲留者恶趣生，自性；欲留者恶趣生，自性空。乃至如来后有生，自性；如来后有生，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欲留相，欲留果；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果。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欲留相自性，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欲留相自性，欲留相自性空，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无。善现当知，譬如名字、假想、施舍、言说，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名字、假想、施舍、言说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名字、假想、施舍、言说自性，名字、假想、施舍、言说自性空故。善现当知，譬如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非住非不住，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为者何？以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自性，皆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自性空故。善现，由此缘故，我作是说，如是大乘，虽无所住，而以无二为方便故，住无所住，不辞善现。如后所问，谁复称是大乘出者？善现当知，都无称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若所成称，若能称者，由此为此，若处若实，如是一切，皆无所有，都不可得。以一切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故，不可言有所成称，有能成者，由此为此，若处若实。由此因缘，都无称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我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如是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真如乃至不碎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断界、离界、灭界、安隐界、极净界、无生界、无灭界、无染界、无净界、无作界、无为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色蕴乃至识蕴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眼处乃至意处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色处乃至法处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尽故。善现当知，眼界乃至意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 必经禁锢。善现当知，色界乃至法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眼处乃至意处，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地界乃至十界，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因缘乃至增上缘，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无明乃至老死，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梦境、幻视、想象、光影、阳焰、空花、寻香城、变化事，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苦集灭道圣地，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八解脱九次的定，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金观地乃至如来地，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五眼六神通，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必经禁锢。善现当知，欲留者恶趣生，依来者贫来生，不还者欲界生，诸菩萨自利生，阿罗汉、独觉、如来后有生，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 毕竟禁锢善现当之，一流相一流果，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果，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一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名字假想实摄言说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前后中际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若往若来若行若住，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若死若生若增若减，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当之，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禁锢不辞善现，此中何法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善现当之，此中我性乃至见者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我性乃至见者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真如性乃至不思议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真如性乃至不思议界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断界性乃至无为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断界性乃至无为界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色蕴性乃至识蕴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色蕴性乃至识蕴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眼处性乃至意处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眼处性乃至意处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色处性乃至法处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色处性乃至法处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眼界性乃至意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眼界性乃至意界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色界性乃至法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色界性乃至法界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此中眼识界性乃至意识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眼识界性乃至意识界性非已可得， 非当刻的，非现刻的，毕竟经过。善现当指，此中演处性乃至意处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演处性乃至意处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指，此中演处为缘所生诸受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地界性乃至时界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地界性乃至时界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因缘性乃至增上缘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因缘性乃至增上缘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无明性乃至老死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无明性乃至老死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梦境性乃至变化实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梦境性乃至变化实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不施波罗蜜多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内空性乃至无性自性空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内空性乃至无性自性空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苦集灭道圣地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苦集灭道圣地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四念住性乃至八圣道之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四念住性乃至八圣道之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八解脱、九次第定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八解脱、九次第定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净观地性乃至如来地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净观地性乃至如来地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指，此中即喜地性乃至法云地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即喜地性乃至法云地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 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一切托了你们三摩地门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托了你们三摩地门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五眼六神通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五眼六神通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如来实力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如来实力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预留者恶趣生性，乃至如来后有生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预留者恶趣生性，乃至如来后有生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欲留相欲留果，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果，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欲留相性，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欲留性乃至如来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欲留性乃至如来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名字、假想、施舍、言说、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名字、假想、施舍、言说、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作无为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初中后继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初中后继性，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若往若来，若行若住，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若往若来，若行若住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若死若生，若增若减，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若死若生，若增若减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经过。善现当知，此中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性 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若此善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色乃至识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色乃至识，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眼处乃至意处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眼处乃至意处，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色处乃至法处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色处乃至法处，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眼界乃至意界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眼界乃至意界，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色界乃至法界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色界乃至法界，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眼处乃至意处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眼处乃至意处，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地界乃至十界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地界乃至十界，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因缘乃至增上缘，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无明乃至老死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无明乃至老死，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当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 可得故，说不可得。随者何？此中空无相无缘解脱门，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发解脱，九次的定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八解脱九次的定，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金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净观地乃至如来地，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三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即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无眼六神通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无眼六神通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无妄施法恒诸舍性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欲留相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欲留相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善现当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中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严净佛土成熟有情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禁锢。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观诸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毕竟禁锢无成大成而出住者，然无所得而为方便，称于大成从三界生死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穷未来际利乐有情无断无尽。卷第492。